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杰嘅披藏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高层而家发生紧咩事呢？咁根据我哋最近啊呢一个月啊偶然嘅分析咧，就系当然有啲事系发生紧，之但系如果就此断定某人啊系已经丧失权力咧，系维持咧系上早嘅啊，即系至少咧一个权力斗争咧系一定啊系展开，而且系非常之激烈。之但系啊以前咧啊十二年咧啊呢个最高嘅人物咧啊嗰个定位一尊一锤定音啊嗰个帝王嗰、那个。地位咧都系不容挑战，同埋咧绝不动摇。但系而家起码系出现咗动摇嘅迹象，到底系咩原因？美国方面咧就话八月初咧就会有大事发生，就要换人。咁但系呢个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咧系暗示，啊佢话咧八月初中国咧将会有一个类似梵蒂冈教皇改选，佢用嗰个名词咧就叫 conclave。啊！呢、這个字咧，最近因为一套关于教皇改选咧嘅阴谋嘅电影咧，因而系流行嘅。咁暗示咧就系有人会落台。之但系咧，美国方面系边度收到啲情报咧？定系出边嗰啲反共嘅 KOL 啊，系一啲较为夸张啊嘅传言，就去到美国嗰度咧，佢当咗咧系100%真咧？呢个唔知。之但系好多嘅迹象显示咧，系有啲事发生紧嘅。是不正常的，尤其是比起十几年来一个人统摄大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样样都关你事。现在呢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很多事呢就是被人挑战紧，是被人夹紧。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小事化大，就是值得令人注意。只不过呢亦因为小事化了大，在大陆乜嘢都是政治化，就变咗呢唔系小事啦。喺今年嘅7月23号系非常之罕见，系嘛？就系咧，突然间咧，系中央电视台一个叫财经调查喺7月20号啊播出嘅节目里边咧，就提到根据所谓嘅群众举报，嗱呢啲咧留意啊，一定咧就叫群众举报，嗱由群众举报，然后由中央电视台嘅记者作出反应。同埋由中央电视台嘅记者主动啊，系派记者去地方调查，而得出嚟嘅报道咧，喺政治上嘅打击力量亦都唔同啊！嗱，因为呢件事咧，系始终咧系关于咧一个人生嘅里边咧每一日啊嗰个大事，但系亦都咧系小事，但系小事攞嚟化大系有一个原因。所以佢系选择叫群众举报，即系啲中国人类似香港咧，系打国安热线咧，系督背脊，系投诉或者系告密。佢话咩咧？佢话中国农村投入大量资金建成嘅新公厕咧，就经常咧系落咗锁、闩咗门，成为村民口中屎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例如唔系造谣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呢是有晒画面的。佢是山西省一个运城市的地方，另外一个好细的地方叫积山县。好多村民呢就反映指手画脚呢，就话呢两年佢哋嗰条村虽然新建咗公共厕所，睇落呢是好干净，设施全备，但村民呢就好少用。嗱呢啲咁嘅公厕呢是不给村民用，或者村民没办法用的。只是那条村有活动，即是搞盛事或者所谓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开放。好啦，那么最好笑的就是你摆一个新的公厕在这里呢，不够100米的地方呢，啲村民仍然在用紧呢农村里面用几支竹竿、三两块草席、几块木板搭起上来。嗰只叫做茅厕，亦臭称咧系旱厕，即系冇抽水系统嘅，系咧下边一个坑咧就等啲咁嘅嘢咧系累积，然后咧定期就会有人走嚟咧 是爬粪，然后呢将它收集拿来做田这个耕田肥料那只。嗱，呢只罕刺同埋毛刺咧，系亦都系中国最真实嘅乡土味道。喺70年代初期，香港大学有啲咁嘅应中关社北上团咧，嗰啲咁嘅大学生咧，激起一份爱国心，就坐火车去北上游遍大江南北嘅时候咧，碌大对眼啊，系喺个空气度猛咁索，然后热泪盈眶。佢哋生平第一次就见到祖国大地啊呢种毛刺。系嘛？叫嗰啲咁嘅即系港女咧，系几带都唔肯用嘅，因为嗰阵臭味同埋咧用嘅时候嘅姿态极为不雅，同埋咧木搭啊嗰个翅板随时唔稳，嘣一声跌咗落去，所以咧咿呀鬼叫。之但系咧嗰阵时嗰啲香港大学啊，嗰啲亲中嗰班咧，应中关社嗰啲咧，第一个就入去，然后咧除裤踎低，一路屙。就一路咧系深呼吸，佢哋觉得咧呢个终于咧系回到伟大祖国嘅怀抱，同呢个万恶港英殖民地统治之下嗰啲水池相比咧，虽然系所谓嘅落后，之但系呢个系最真朴啊国家啊，即系嗰个祖国啊嗰个体味嚟噶啦。而家咧啲大陆嗰啲村民对呢啲茅厕系不满，点解啊？因为咧中国政府一早已经推行咗。是一个叫公厕革命嘛。你有了公厕革命，而家央视呢就那些记者呢就做出这个报道呢，就是说你个公厕革命呢是建议不用怀疑不实，是吧？在外观有些公厕呢是设计精良，选址呢亦都不错，晒了一个百万，但是呢就不开放。一个公厕搭出来呢就是黑薄啦，就变成一个盆景。即系变咗个盆栽，系嘛？呢个唔止啊，央视啊，另外有一份叫《工人日报》，你又虽然未提高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嘅层次，嗱，你又睇到斗争嘅规格，就话问题嘅根源，有啲地方将厕所革命变为政绩工程，其重建设、轻管理、盲目追求公厕数量、外观达标，未曾咧系落实后续。为咗咧系悭翻功夫，起咗之后咧，将个公厕锁咗佢。喺缺水嘅地区推广咧系冲水嘅厕所，但系咧你摆喺度咧，下边就唔挖咧呢啲粪渠，就冇不提供咧供水嘅设施，令到厕所一起好咧就即刻瘫痪。第三就系形式主义作祟，将公厕咧系当做刑检工具。即是欢迎领导人来视察的时候就摆在那里，远远见到哇好正啊，是吧？甚至领导人入去试一试先，发现水呢是冲得很顺畅，应付上级检查，不是真正的服务民生。为什么小题大做呢？一点都不是小题大做啊，因为这里是一场政治斗争啊。什么政治斗争啊？这个呢厕所革命啊，是人都知道啊。在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高瞻远瞩，关怀13亿人的贴身的民生问题。他提出全国的公共厕所是要提高品位，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于是亲自指挥之下，这个计划到2017年是全国劈了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就改善咗，据说咧68000间公厕，系嘛？咁咧就念念不忘嘛，唔系讲过就算数啊！习总书记喺19大连任之后，再次提出要对全国所有嘅公厕，尤其农村地区环境恶劣嘅公共卫生问题进行改造，而且咧系要咧两手咧系紧揸，就既要咧改造到好靓，又要咧。是提为这个农民人口提供便利。所以呢中国认为呢这项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好啦，民生工程到现在你交 KPI 的时候呢，估不到啊，工人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带头呢是说其实你烂了尾，是吧？喂，这些这样厕所摆在树，而且根据村民反映怨声载道，得个体字急起上嚟呢都是要通树在外面是乱屙。所以 睇到呢个咁嘅民生问题咧，嗰啲大陆嘅游客啊自由行又好，小红书落到嚟，如果带住啲细路仔喺度随处大小便咧，中国香港特区嘅香港同胞应该谅解少少吓，唔系话佢哋咧粗鲁，唔系佢哋野蛮未开化，系因为可能佢哋来自农村咧，佢哋系有个公共厕所，但系佢哋习惯咗个公厕系攞嚟睇嘅，咁啊细路仔急起上嚟咪焗住喺啲商场嗰度就地解决咯，啊你唔了解个国情，唔好乱闹啦，系咪啊，鲍生？嗱，所以呢个咧叫公厕工程啊，如果烂尾啊，又对中国香港特区有咩启示咧？呢个我哋一阵先再讲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你讲开呢啲大陆嘅公厕或者叫旱厕咧？你唔讲我就唔记得，你讲开我又记得啦。啊，我就唔系关社营组，我就喺大学时代咧，我都冇上过去做调研啊。我要扮下中国大陆嘅说法先。咁但系十几年前咧，因为我做电视剧咧，我就真系上去咧做资料搜集。咁喺东莞一带嘅农村咧，咁其实咧亦都已经好现代化啦。十几年之前，但系原来咧都仲有一啲旱厕嘅遗迹啊，未必仲用紧，但系咧佢冇拆到。咁当时咧，我哋都好好奇咧，走去睇下，哇！见到个环境咧，佢系冇用噶啦，咁冇咩异味，但系咧，你见到正正系你所讲，用啲木板啊，同埋咧啲石啊，咁样搭出嚟嘅一个地方。咁里边咧，又经过当地嘅人解释俾我听咧，就点样用呢？原来咧，里边系用一啲草灰，用啲草咧烧完之后咧，就变成灰，作为一个堆填工具啊，攞嚟冚上去嗰啲排泄物上面。咁咧，你就喺里边咧，就去所谓解决。咁但系咧，就真系冇遮冇掩嘅。其实喺外边咧，就随时望到。咁所以成个情况咧，系好冇尊严，同埋咧系即系冇乜卫生嘅。咁但系呢啲就正正系佢哋即系喺90年代啊，即系改革开放嘅时候咧，佢哋嘅大小便嘅地方。咁但系同时间有一啲即系所谓社会问题啦，原来咧都唔少呢啲农村妇女咧。去解決的途中或者之後遭受到侵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呢啲廁所咧就係尤其夜晚黑咧冇乜人啊，同埋即係有異味又冇乜人去嘅。咁你焗住你要去嘅時候咧，咁你都係單身嘅啦，好少可你揾人陪到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候啲婦女咧就喺呢個時候咧落單，咁就俾人拉埋一邊咧，就地正法。咁好多嘅婦女咧真係事後就。投河啊，或者上吊啊，有啲仲有就被逼下嫁埋奸污佢嗰个人，呢啲系真人真事。我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听翻嚟嗱，呢啲可能讲得多咗，同埋即系离咗题。咁但系想讲翻个厕所咧，即系原来你估计唔到系即系花费咗200亿人民币去兴建成68000座呢啲厕所。咁原来咧，我睇翻呢个新华社个报道咧。原来当时咧，阿习近平提出咗呢个厕所革命之后咧，哇，全国雷厉风行噶，因为咧，竟然有一个叫全国农村厕所革命现场会啊，喺湖南嘅衡阳召开。嗱，呢个会议系传达同埋学习习近平嘅重要指示啊，里边咧就讲啲咩咧？就讲下应该系啊，据报道所讲，系讲下点样起厕所，例如坚持求好不求快啊。扎实稳步啊，质量第一啊，确保改一个成一个啊，坚持嗰啲供水同埋污水要处理啊，嗱讲出嚟咧就好好合理嘅，咁而且咧湖南、河北、辽宁、海南、云南、甘肃咧啊啲同志都喺会上面交流发言，即系话咧大江南北咧都听到呢个厕所革命嘅指示之后咧，系好认真地学习开会议去讨论，咁而且咧。包括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咧，亦都出席呢个会议同埋讲话。佢话要认真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嘅重要指示精神。咩精神呢？就系要推行呢个厕所革命。咁所以而家出现咗呢篇咁嘅文章或者报道，去批评呢啲面子工程咧，咁就有啲奇怪啦。照计啦。这个头先我所讲嘅系2021年嘅报道啦，咁唔系好耐之前啫嘛。咁点解而家2025年就出现咗将呢啲咁嘅厕所革命嘅面子工程推倒咧？同埋咧，原本系一件应该系值得表扬嘅事，变成一件笑话咧？陶生， 所以冇鬼就唔死得人， 在大陆呢，每一件事大陆又没有立法会议员，又没有立法会的民主派。如果你说真的在2018年之前呢，就会有些民主派，哎呀，就会搞事啦，是吧？喂，又到期咯，你个厕所革命已经三年喎，抌咗落去，而家有咩成果先？又或者有啲民主派嘅非常之硬朗嘅女议员，例如啊卿姐啊，又或者梁美芬啊，又或者叶柳啊，最近咧系用公厕嘅时候咧，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件啊，见到咧鬼影重重啊，系有色狼啊咁样，于是咧系以切身嘅痛苦经验就带去立法会嗰度亲自质询，咁然后你先整个民政事务局啊，个局长出嚟解答噶嘛？呢个咧喺香港个 system 啊，个制度就系咁啊，大陆冇噶噃，大陆系冇无啦啦喺呢个叫反对党啊，喺嗰啲地方议会嗰度举手噶嘛？咁点解啊？呢个央视同埋工人日报啊，系会发难咧？啊，你话群众反映，群众反映啊，每一日大大小小啊，啊，譬如话铁链女啊，徐州嗰度嗰个有个女人咧，无啦啦俾人用个铁链禁锢咗十几年，嗰啲够有群众反映啦。杭州个疑似嘅粪水工程啊，够群众反映啦。啊，甘肃啊，嗰度个幼稚园啊，中咗盐水毒啊，中咗盐毒啊，够大量群众反映啊。嗰啲群众反映，点解你又冚咧？你又大事化小咧？呢啲啊，啲咁多有啲群众反映啊，你会放大咧？肯定里面咪就係政治咯，係咪？不過平心而論，中國大陸呢好多一二線城市佢而家個廁所係好靚嘅。呢、這個尤其係北京啊、上海啊，喺呢個陸家嘴啊、浦東啊嗰啲中外合資酒店啊，裏面嗰啲酒店啊，裏面嗰啲廁所呢係一定呢係靚過呢係香港好多嘅公廁。但係話又講返轉頭，點解有存在住大量嗰啲小紅書走到嚟香港打完卡，涌埋去尖沙咀半岛酒店嗰度啊，嗰间著名嘅品味厕所嗰度啦，系去免费大小便同埋洗脚洗手咧？呢、這个亦都显示到啲小红书咧系来自贫穷嘅地方，就是、类似山西，佢哋咁大个仔咁大个女咧系未见过一间似样嘅厕所，所以当日咧呢、這个半岛酒店嗰个厕所出现一个叫免费小红书啊。是叫控抢使用咁嘅大风暴呢，是一个对于中国有感情同埋懂得观察嘅人，有即刻联想到冇理由啊。你哋嗰个领导人啊，你哋嗰个阿爷已经系提出厕所革命啦。厕所革命有成果啊，你哋大乡里出醒就唔会第一个去搵呢个半岛酒店嗰个厕所嗰度用免费厕啊，大免费便，大小免费便呢，点解会咁嘅呢？所以咧就呢啲你要观察中国咧，你一定要方方面面系嘛，同埋咧条条框框一定要咧系有一个咧综合嘅观察同埋分析吓。嗱，你可见咧，你嗰个免费厕所喺半岛酒店，如果逼爆，你就知道个厕所革命系有问题噶啦，分分钟系变半途而废。而家果然系由官方嘅传媒咧系踢爆。嗱，咁样到底啊，嗰二百亿啊去咗边咧？嗱，二百亿咧，每个公厕咧就都百几万。嗱，我哋香港咧系殖民地时代廉政公署留低落嚟嘅嗰个思考方式，就系每一条村、每一个县啊，你攞到啲钱之后，你系外判俾边个工程咧？系咪嗰个书记啊，本身即刻叫个姨仔开一间叫厕所工程公司啊，然后咧系向淘宝嗰度订购物料，嗰笔钱啊，我就醒俾你。你去装修啦，装修完之后，因为你对里面嘅质量咧系冇信心，可能系偷工减料，例如嗰个瓷盘啊，嗰个瓷嘅嗰个厕所咧系踎上去嘅话咧系会崩裂。你知啊，好多大陆嘅农村人口咧，佢哋唔惯坐嘅，佢哋一见到个坐厕咧都踎嘅，一踎咧可能嗰个瓷盘个承受力唔够啊，淘宝货诸如此类就爆，于是咧都唔系傻嘅，嗰啲干部即刻咧将个公厕咧系锁起佢，唔好搞啦，系嘛，摆喺树都系你哋睇好啦，你踎咧系会去翻隔篱嗰个四面佛啊，即系嗰四面草席同埋两条竹竿搭起嗰度踎到够，嗰度你踎咗二百几年噶啦。是啊，满清咸丰年嗰阵时已经搭起㗎啦，踎咗呢係嗰度五代㗎啦，係咪你踎嗰度呢，而且方便收集肥料，係咪即係咁呢？所以里面一定有内情㗎。嗰二百几亿去咗边呢，係最重要嘅就是 follow the money 㗎嘛。係咪，如果我係啊，习主席啊，我再巡视嘅话， 我见到远远个厕所喺度咧，用个锁锁住，我就问啲钱去咗边。你去地方农村调查吓，嗰啲咩叫农村城镇化，你一定要问啲钱去咗边度，系交俾边个工程公司去做嘅吓，唔系话你唔现代化，好现代化。中国嗰个高铁咧系现代化到全世界数一数二，但系拉咗嗰个咧主管铁路嗰个部长叫刘志军啊嘛，记唔记得啊？话佢贪污啊，系高达百数以百亿计啊嘛，判咗几多年啊？你哋自己咧系上网调查，所以中国嘅现代化一定系伴随啊所谓嘅贪污腐败，但系唔紧要，正如张五常教授咧系话斋，就算系贪污都系推高中国经济 GDP 增长嘅动力。嗯，唔需要咧，系水至清则无鱼咧，去查办得咁紧要啦。呢个另一个话题啦，系嘛？嗱，所以啲公厕革命点解而家攞出嚟俾人怼咧？你系怼边个咧？你梗系怼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那个，就系指挥员部署不力，部署不力咧就系咧跟住执行有问题，结果就变咗呢个叫厕所面子工程啦，系咪啊？ 嗱， 所以里边咧系有啲古怪咯， 系当然啦，咁冇鬼唔死得人啦。咁常言道咧就系话啊，你观察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嘅文明程度咧，就要观察佢嘅厕所究竟清唔清洁，同埋咧佢嗰个即系啲人使用得吓干唔干净。所以咧，譬如2015年习近平提出咗个厕所革命之后咧，2017年就颁布个文件，于是乎咧就用举国之力啊。要啲地方政府咧进行呢啲农村嘅厕所革命，嗱，本来咧就系一件好事嚟嘅，事实上，但系咧奈何咧个执行上咧又有啲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唔系净系起咗个靓厕所咧事情就解决嘅，嗱，因为如果讲硬件先啦，就系背后咧你需要一个排污系统啦、化粪池啦，甚至咧里边咧究竟嗰啲污水啊点样去啦。即是你不是只是起完个厕所就可以当是没事的嘛。如果刚才所讲的做得不好，或者有任何的即是山塞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了这些厕所会出现恶臭，或者根本就不能够使用。那好了，讲到软件方面，就是啲人的使用方式。在农村，正如你所讲，他们那个即是不习惯以往啊一路以来的西方的有水马桶，或者他们习惯呢使用方法都是比较随意率性，因为跟大自然比较融合，所以就算一个很现代化的厕所，只要你使用不得其法，或者是比较自由自在的使用方式，其实这个厕所很快就会变成很污糟，而且你不想再使用。就算它是用现代化的什么铝合金、玻璃、瓷砖，最后都是变成一个令到人不想入去的厕所。所以个问题咧就唔系话你拨几多钱起到几多个厕所，系背后成个用厕即系鱼厕文化，可以话点样去令到大家互相尊重啊，或者所谓有公德心啊，或者系咧你嗰个个人嘅卫生嘅常识啊等等。咁于是乎咧，其实而家今次咧，我觉得就项庄舞剑啊，志在沛公啦。因为你批评呢啲咁嘅面子工程咧，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中国很多的事同样是一样，就是硬件起得很漂亮，你见过很多中国大陆珠三角的商场我都去过，你当然是在地铁沿线里面那些就很堂而皇之，但是有很多的商场如果你去到一些市镇上面都有很大的，例如展览馆、会议中心、甚至一些酒店，很快你就发现它的建筑就开始有啲批荡脱落啊，或者甩色啊，跟住冇人去修补嘅，冇人管理嘅，跟住咧啲旧化嘅程度咧就好快。咁呢啲亦都系喺中国大陆常见嘅问题，就系、是、有钱，于是咧就起好佢，起好之后咧嗰、那个维护同埋保养咧就系另外一回事，甚至冇油水之下咧根本就冇人会去做嘅。嗱呢啲咁嘅种种嘅情况咧，就系而家。批评厕所革命咧，背后嘅好多深层嘅，你话文化又得，社会又得，但系冇报道到啊，冇深入去讲，所以其实今次呢个报道咧系有目的指向嘅，陶生。 你目的指向呢个，我觉得唔系好公道啦。你赖一个人啊，佢指示呢个厕所更新嘅方向，你要怪翻中国人呢个民族啊、层级啊嗰啲咁嘅共干啊。 到底有冇贪污啊？跟住你要怪嗰啲中国农民人口啊，你用厕所嗰时候有冇公德心啊嘛？啊，啲中国人涌到去日本嗰时啊，啊够啊，再将人哋日本嗰啲踎厕啊，系踎到冧晒啦，搞到人哋日本啊系要用啊简体字啊讲到明啊，厕所是用来坐的，不是用来踎的，系嘛？啊，用简体字大大只啊，先至提醒啲中国人啊，唔好搞弯日本人啲厕所，呢个唔通啊，系有关习主席事咩？系呢个民族质素低劣嘅问题啊嘛，系嘛？所以我哋讲嘢咧，啊评论咧一定要客观同埋公正，系咪？啊，嗰啲厕所好好地地，系啊，你讲得啱啊！好多地方我喺二十年前发现啊，深圳个火车站好现代化，但个厕所你又要闻嗰个味道咧，然后唔系话睇嗰个标记咧走去知道喺边度嘅。入到去咧有啲嗰啲咁嘅墙啊，有啲黄冚冚嗰啲水渍噶，因为你要管理噶。就算是人哋英國啊維多利亞時代發明嘅嗰只沖水廁所咧，過咗200年俾你用，你要適用啊，你要保養啊，嗰個廁所裏邊啊，嗰個沖水系統咧，你要保持暢通啊，嗰個波波仔啊，嗰個水箱裏邊啊，你一定要確保咧，佢係會彈上彈落啊。然后咧，嗰啲水咧会变啲啤嚟啊，系会成日将嗰个后边个水箱咧系充满啊，系嘛？咁然后咧，你个用嗰只啊，嗰个瓷盘啊，系嗰个要实净啊，因为你要预咗10个有11个咧会踩住对鞋踎上去啊，然后个厕板咧，你有厕所嘅姐姐啊，或者啊嗰啲阿婶咧，系要啊时时要巡视啊，系除咗咧洗干净地下啲水渍咧，仲要抹埋厕板嗰两个鞋印啊，所以要跟进咧系有好多细节嘅，呢个细节咧不能够马虎嘅。你点解人哋日本咧？日本点解系一个优等民族咧？就系佢每一个环节都好严谨啊，明治维新之后咧就已经搞掂咗呢个问题，所以咧而家系睇钱份上，系佢有好多嗰啲地方土产啊。要啲中國人啊帶住啲錢入嚟旁掃，如果唔係咧，佢真係掃把嚟嘅，佢唔歡迎啊，係呢啲咁嘅外來嘅物種。好啦，香港有啲乜嘢嘢要吸收咧？而家中國香港特區咧又整一個叫全港公廁優化大工程喎，就係咧就2025年至2026年咧開財政年度，涉及嘅工程大約係4亿6千万嗱，係錢嚟噶。讲到钱咧就严格啦，佢咧准备咧系优化中国香港特区公厕咧系大概咧系110间，嗱全香港嘅公厕就超过800间，你110间咧你就要咧4亿6千万，尤其系啊嗰啲乡下地区麻雀岭啊、元朗下村啊嗰啲咧啊工程项目嘅总预算果数已经8700万，鲤鱼门嗰头。有个公厕重置的工程就有3800万，系咪？好啦，嗱呢个咧，你又系跟住呢个紧跟住呢个中国大陆啦，上边公厕革命，你又公厕优化啦，但系你要吸收教训啦。第一，呢啲优化工程去咧upgrade 系判俾啲乜嘢公司，同乜嘢政党啊，啲乜嘢议员啊，或者行政会议有冇亲戚关系？呢、这个有冇啊？系独立嘅新闻传媒去监督，定系咧又疯狂舐钱？舐钱先系嘛？呢个第一系嘛？第二系嘛？呢啲咁嘅工程预算个比例又如何？点解全部侧重咧系新界？深水埗码头围道观塘嗰度劏房人口密集嗰度嘅公司咧，你系咪要开多几间？系嘛？呢啲咧嗰个比例啱唔啱？工程进度有冇监管？临时公厕服务系嘛？同埋咧呢啲公厕咧起咗之后应该咧系不收费嘅。唔好啊效法欧洲啊嗰啲咁嘅国家咧，系中间动两个塑胶桶啊，然后咧就要咧要入两个欧罗咧嗰道门咧先打开。欧洲好多地方都系嗰啲厕所咧系要收费。出面咧有一个嗰啲咁嘅，好似入闸机咁样咧。人有三急嘅时候，你又要谂有冇散纸啊，跟住咧冇散纸又要碌卡啊，然后门口又坐过喺度嗰度收钱啊。吓，嗰啲老年嘅男人已经啊等唔切啦，屙到一裤都系啦，系嘛？嗱，呢啲咧就香港系比起欧洲咧系，我觉得系先进啲，起码咧就冇谂过公厕收费。之但系随住中国香港特区嗰个财政预算年年赤字咧。 我相信好快啊，呢啲公厕咧，个特区政府咧系会谂咧吓，既然系咁啊，嗰几亿咧系点样收翻翻啊？系嘛，就可能咧系会咧系施展呢个收费，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呢个同性伴侣登记吓，近日咧系引起一个咧就叫做软对抗嘅政治风波。特区政府咧而家咧系起又蠢蠢欲动，想抄袭西方国家，就话咧系要喺香港各大公共设施咧，除咗残厕之外，要整个第三性别厕啊，叫第三性嘅厕所啊，即系啲第三性又男女不分嗰只咧，系嘛？又话俾啲人话啲男人觉得自己系女人，就做咗好多咧，就走咗入去女厕，结果搞到俾啲女人咧系乌鸦鬼叫啊嘛！呢啲系美国嗰啲左交搞出嚟噶嘛，系嘛？嗱，我就强烈建议咧，即系以一个咧，即系世界公民嘅身份咧，中国香港唔好搞呢啲嘢。你一搞你自己啊，系捉虫入乜乜嘅啫。啊，男厕就系男厕，女厕就系女厕，残厕就系残厕，中间冇咧系叫变性厕，系咪？男女合厕咧系你自己攞嚟搞，因为咧嗱，而家欧洲好多地方都系啦，男女合厕得两个厕所啫，两个厕所咧，本来你分开男女厕咧，就只会女厕排长龙，男厕唔会排长龙。你搞到俾你左交搞到男女合厕一就男女都要排长龙，而且男人好多因为排长龙个心里边讨厌左交咧，入到去呢啲叫做无性别厕所咧就乱咁肥，搞到啲厕板湿湿立立出翻嚟，下一个女人咧入到去，女人有洁癖噶嘛，用厕所系嘛，将厕板放落嚟，滴滴嗲嗲，哇嗰、那个厕所厕板圈好似瀑布咁样，然后叭叭声。喺个手袋度咧，系攞啲纸巾出嚟抹，点知又唔够抹，望四周又唔见咧，系有足够嘅厕所，仲有前一个前边用过嗰个麻甩佬咧，将嗰成卷厕所啦，嗰个厕纸啊，系立埋走，唔系用嚟包头啊，系立翻屋企咧，系去用啊。所以呢个男女合厕咧，喺欧洲同埋喺左交啊嘅西方国家咧，系搞到咧。是怨声载道，是这帮蠢人啊，是治理厕所就是治理到咁啦。啊，好多嗰啲伊斯兰国家嚟嗰啲移民啊，睬你都傻啦，系咪？再加埋咧，踎啊嗰啲咧，系用到乌里马查俾下一个咧妇女上嚟咧，系执烂摊咧呢啲咧，日日都有啊。所以咧，中国香港特区咧系举行呢个叫厕所优化工程啊。啊，你要跟贴上边啊，啊，你要发挥翻殖民地时代。啊！香港特有嘅優良系統，啊！香港本來咧嗰啲人咧嗰啲公廁管理嘅姐姐啊、阿伯啊，其實好盡責嘅，就仿效日本咧打卡制嘅，有埋咧嗰個廁所管理嘅姐姐嗰張相，同埋嗰陣時嘅市政局批出嗰個咧廁所清潔嗰個執照咧貼正喺門口嘅。你有嘢唔信咧，可以投訴，投訴咧就炒咗嗰個咧。公厕姐姐，佢有一个监管系统噶咯，系嘛？咁你中国香港特区咧，啊就应该学啊殖民地时代香港个厕所管理嘅方式。嗱，而家小题大做，发生咩事吓？就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系咪啊？香港嘅公厕革命咧，你要连结埋软对抗，同埋咧系国安法。好似最近咧，国安警咧就喺公厕破获啊，有一条标语，就系咧有一名啊疑似嘅黑暴分子咧，系喺公厕里边写时代革命啊咩光复香港，于是咧就即拉控告佢咧系颠覆罪。呢、這个类似咧系大陆啊好多嗰啲反革命分子咧都中意喺个厕所嗰个墙壁嗰度咧系写反动标语啊，打倒共产党啊诸如此类。喺嗰阵时咧即刻咧叫现行反革命咧系拉去枪毙嘅。所以个厕所你唔好以为咧系小工程啊，喺中国人啊嗰个社会里边系大事啊。上次颠覆国家，下次咧系踎爆翅板，系嘛？系一条龙咧系可以形成一个巨大嘅破坏。所以希望咧即系香港有关方面啊，国安处咧啊会将呢个厕所翻新嘅工程纳入啊，系软对抗啊，周围啊香港嗰啲中国人入开厕所咧，你唔好净系挂住自己企喺树咧，行近啲，行远啲，你要望清楚四周围嘅墙壁有冇一啲咧系颠覆中国嘅标语，有咧就要即刻举报啦。 讨论咗咁多啦，又用日本嚟做比较啦，我推荐睇一套电影啦，就影帝亦所广司做嘅《The Perfect Day》。嗱，嗰套咧《美好的一天》嘅翻译里边，你就可以亲身感受得到咧日本嗰个厕所嘅文化啦。因为咧主人翁个角色亦所广司咧，就系饰演一个咧即系好沉默寡言嘅啊洗手间清洁员啊。我哋唔好叫做或者叫洗厕所咯，咁难听啦。咁佢就係呢呢个导演呢亦都係一个名导演呢，就带我哋去睇日本唔同地方嗰啲唔同设计嘅洗手间。咁有啲喺公园啊，有啲喺路边啊，咁样每一间呢都有设计好独特嘅，亦都好靓嘅。但重点唔系一样嘢，就唔系个外观，系你要睇下亦所广司呢，佢由佢喺自己嘅生活里面一早起身点样呢即系去将洗厕所变成一件艺术，跟住咧佢洗完或者洗完个厕所，佢点样喺路边欣赏埋咧嗰啲阳光啊、绿叶啊、嗰个人喺度个公园里边玩耍嘅过程啊，嗱嗰种咧真系情景交融啦，你就见到咧就唔系净系去洗手间解决咁嘅事，系将嗰个工作啊，或者系洗手间嘅文化咧，变成生活嘅一部分。咁你就成个过程里边咧，你就体验到日本民族咧，对于呢个人生里边其中一件大事啊，就系人有三急去解决，就变成咧佢个生活嗰种小情趣或者文化。嗱，呢啲咧你一定要亲自去感受一下呢套电影上面所带出嘅信息。咁但系咧，你就见到即系譬如话日本人啦，甚至对死亡啦，我哋礼仪师嘅奏鸣曲一模一样，就系可以咧将嗰件事咧就变成，即系话一件悲痛嘅事咧，都可以拍成一种咧好庄严同埋咧好有启发性嘅内容。咁呢种咧就系即系大家对于嗰个生活或者生命啊嗰个文化上边嘅差异咯。咁所以而家你就算厕所革命，你而家中国使几多钱都冇用啊，因为去到尾。大家怎样看这个公共的卫生和个公德心究竟可不可以改变，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你就算将个厕所起上火星，结果都一样，都是烂臭通天的。陶 生，革什么命？革什么命啊？你这个国家200年来每一场革命啊，都是血流成河的，不是那些屎水乱流啊，是吧？所以呢，民族呢是有优劣之分的。这个日本啊，对于公厕的管理呢，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是优秀过英国啊，同埋美国同埋欧洲这些咁嘅白人国家的，足可以傲视啊，你成个西方300年来啊，计呢个工业革命之后啊，嗰个西方文明啊，系嘛？咁至于其他嗰啲唔入流嗰啲咧，仲喺度鼓吹仇恨日本啊，拍埋嗰啲咩手撕鬼子啊，都系自己啊喺个厕所里边闩埋门打飞机嘅啫。咁更加人哋睇你唔起啦，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令嚟， 零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 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讲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的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嗰阵时，咪查量用写四啲红柱，咪明报系咪博流量啊？ 系啊，你唔系 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咁你而家话佢武侠大宗师，话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为成个美国主流媒体系帮晒奥巴马同埋拜登，系一个咧叫野生动物市场嗰度系无意中泄漏。呢班咁嘅左媒，包括《纽约时报》同埋 CNN 都有，但系你美国嘅新闻系第四权，你系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就系因为 Donald Trump 在任总统嘅时候，美国嘅主流媒体憎恨 Donald Trump， 所以咧，阿 Trump 话东，佢哋就话西；阿 Trump 话黑，佢哋就话白。呢啲国际广播部门除咗美国之音，咁另外仲有英國嘅 BBC 都一早係滲透嘅，40年前已經滲透，係嘛？呢啲有啲嘢咧係我自己目擊添，係嘛？所以我一早已經，我嗰陣時喺倫敦啊嘛，80年代嘅中期已經開始咧係落藥噶啦，啊，何況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進入以下連結就可以即時加入風雲會同埋逃生爆錘嘅 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做付費 Patreon 會員，先可以睇住逃生同爆錘分別唔同嘅專屬內容。未來嘅日子，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正如逃生話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懷住一點嘅樂觀。終於我哋都會見到前面條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對風雲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